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哈萨克斯坦人民共产党、布里德涅斯图罗比耶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分别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礼物。礼物是正在我国访问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政党联合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国家杜马俄朝友好议员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兹别克塔伊塞耶夫3月30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另外，这天俄罗斯国家杜马俄朝友好议员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兹别克塔伊塞耶夫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